是菜菜，今天呢是我们阿乔课语时间的第一集。首先我们要先来学习一下课语的声调和一些特殊的发音。那阿乔，课语有哪些声调呢？ 课语的声调在这边我分成六种，用注音符号的方式来理解，就是一二三四跟轻声。那轻声又再分成两种，一种是轻声加四声，另外一种是轻声加一声。譬如说客语的八跟十，八念八，十念作十，就可以听出来八是轻声加四声，十是轻声加一声。这个声调有一个口诀，那就是鸡啼早去转八十。也就是说，公鸡早上啼叫的时候就要早点出门去赚钱或是去工作。那用客语念的话，我们从二声开始，鸡啼早去转八十，鸡啼早去转八十。这边我选了四种中文没有，但是在客语里面非常常见的发音。第一个 oi， 第二个第三个 u， 第四个 yo。 我给每个发音都选了几个单字。第一个发音 oi， 它的第一个单字是我爱你的爱 oi， 第二个单字是背部的背 boy， 第三个单字是青菜的菜 ，choy。第二个发音比较特别，要用你的鼻音去发，首先，我选的前两个单字就是人称代名词，我跟你，我是 ，I。你的话是你，那第三个单字是水里游的鱼，第三个发音 u， 第一个单字是有没有的有 u， 第二个单字耕田的牛的牛。牛，这个发音要结合上一个我们提到的发音 ，ng 加 u， 牛。最后一个发音 u。好，我们选的第一个单字是水沟，水沟。第二个单字，谣言，谣言。这里的言也是有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个发音，加上言，所以谣言是谣言。最后一个单字，妖怪。例句一：水沟底背有妖怪嘿有念。例句二：你爱吃黄的，吃菜吃牛吗？ 上面这些句子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部落格粉丝专页或 IG 底下留言翻译，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开头为大家解答哦。那这一期的阿乔课语时间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